十年如一，迈向十周年节目 ，My Radio 诚意送上，玉敏会客室。 今集玉敏会客室的嘉宾是胡国兴。 OK， 欢迎大家收看玉敏会客室。今天呢，我的嘉宾呢就是胡国兴法官，亦都现在是来届，即是来紧呢一届的行政长官选举的参选人，就未去攞，即是未去攞提名咁解嘅啫。大家看那段片呢就知道他讲乜啦，就是因为呢个林郑月娥呢原来连八达通都唔识用嘅。咁胡官就说，哇大佬你连八达通都唔识用，你真係离地都不得了，係咪？咁就拍咗一段嘢呢，就其实揶揄佢嘅啫。但係点解我哋播呢段片呢？我自己就有啲諗法嘅啫。喂，你係一个即係做个上诉庭嘅副庭长，係咪？明镜高原的大法官坐在個法庭，你知道法庭的法官是坐高很高很高的嘛，是的，不斷望住你下面的人，的包括你的什麼辯護律師又好，這個主控官又好，被告又好，那些即旁聽的人又好，你是喜怒不形於色，是吧？是不會訴諸感情的。好了，現在你去參加這個這選舉，用我們的說法就是燙這些政治混水，跟住你又玩埋膠，那你自己有沒有想，喂你這麼咁難得去放下呢個身段咧，點解要去參選咧？ 啊，因為為咗香港人咯。實整你香港而家太撕裂啦，那個社會撕裂到唔得了。政治界嗰啲人又好撕裂，嗰個為咗想修補香港嘅撕裂，所以想出嚟做特首咯。你唔做到呢個位咧，你又搞唔掂，搞唔掂你就咁喺度講嘢咧，就搞唔掂。 但係有啲人做特首，個社會更加撕裂嘅喎。 那些是那些人的事，所以那些人就不要做 了， 很簡單的，那些人不要做。 最初你走出來開記者會，我記得你是在那個記者會裡面，即係記者，你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很多時候你都針對呢個梁振英嘅， 係 係咪？嗰陣時佢就未宣布即係參選， 係唔參選啦？ 咁點解會咁咧？ 因為實際嗰個撕裂啦，最主要的原因是佢。是他造成的，我覺得因為他是太過嚴打異己，不是只說不聽你講嘢嘅，是你講咗啲嘢佢唔啱聽嘅咧，對付你，咁所以就搞到個社會好撕裂咯。 我都係受害者啦。嗱，佢即係一個挨黐必報嘅人嚟嘅，即係有仇必報同埋好小氣嘅，呢個即係我同佢交手咁多年咧，呢啲我深深體會到。咁但係你憑乜嘢去令到梁振英即係，譬如假設佢要爭取連任，你有咩？把炮可以打敗佢咧？ 個把炮就係講公道啫，講公道嘅説話，同市民同選民係講公道嘅説話。做人最緊要公道。你想唔想選個人出嚟係唔公道嘅咧？或者你信唔得過嘅咧？咁最緊要做人嘅嘢係講公道、講誠信。咁我做法官不嬲係做呢啲嘢， 就靠呢兩樣嘅。 靠呢兩樣嘢啊！咁就希望咧，佢可以嚇。見難就知退啦，咁啊，我唔知點解佢係知退咗，但係唔知係咪因為我唔知道。 我咁啊，可能係因為你，然後佢哎呀，我可能即係嚇，如果我 諗就唔係嘅， 就俾個法官咧就喺個論政選個論壇咁糟質我啊，唔掂啦咁樣。 啊，我覺得我威啊，但係唔係咁威， 唔係咁威，威就係威㗎啦，就未至於去到咁威。咁佢即係俾人 DQ 啦，我認為佢係俾人 DQ 嘅，咁啊有好多理由嘅，有啲人就認為咧。即係北京嗰啲領導人咧，就嚇喺度計下數，佢分分鐘咧即係未必夠票，或者有機會流選，咁呢都一種講法啦。咁啊，另外一種講法咧，亦都係有啲人覺得，咦，上邊啲領袖都英明喎，知道佢呢幾年搞到香港雞毛鴨血、天怒人怨、民怨沸騰，係嘛，掹佢落嚟，希望個社會氣氛咧可以和緩一啲。但無論點都好啦，佢就唔會去選啦。但係佢有 2.0 喎，嗱，你而家係玩 Facebook 啦，係咪啊？玩網絡啦，咁你知唔知道咩叫梁振英 2.0 咧？我知，你知，我知。但係先講一講啦，梁振英嗰個你話佢點解唔肯去爭取連任咧？我覺得你第二個理由係準確啲。實質我覺得咧，係上頭嗰個方針係改變咗。 是他想香港和諧，他不想香港繼續撕裂下去。這個我覺得是個轉了方針的問題。所以 你可能有些機 會。是啊，我有我變了很大機會的機會。然後個 2.0 版呢，我覺得應該呢，因為他是循著梁振英的路線繼續走下去，一定不行的。我覺得他一定不行。 你跟他熟不熟啊？跟林鄭月娥？ 我五年前到啦，見過佢一次。食晏嘅時候見過一次，同佢握手。嗰陣時我仲就係覺得好夠膽喎，你敢對付嗰啲新界嗰啲僭建嘅問題嘅？ 結果得個講字啊！ 佢話：我照法律去做啫。我話你真係夠膽。完咗之後啦，原來咧以後冇做到嘢。我唔知點解啦。 講咗啦。喊打喊殺啦，結果俾啲新界佬空翻轉頭之後，根本就冇做到啊！你而家行去新界，全部啲天台都係有僭建，唔係因為咧，其實法不自重啊，即係你係法官啦，即係我哋有時覺得就係呢個原因啦，法不自重係嘛？當大家都觸犯呢一條法例嘅時候，除非你修改法例，係嘛？除非你嚴打。否則就法不自重啊嘛，就係咁啊嘛。 唔好話嚟兇人哋啦，你就兇人哋，然後做唔到嘅唔好講。 嗱，過去呢一段時間咧，大家睇到即係自從林鄭月娥宣布參選啦，係嘛？包括佢係話上帝叫佢參選又好，係嘛？又或者佢自己覺得對香港要有承擔啊。咁我哋睇到即係呢一個參選嘅消息即係公布咗之後咧，現屆政府係不顧憤制，公開啊，即係特別係梁振英。即係支持佢嘅，咁你覺得咁樣妥唔妥當咧？ 如果係參選咗之後，有個提未提名嘅，雖然，但係咧，呢個特首選舉係好怪嘅，你未提名都可以公布你宣布咗參選啦，就當係候選人嘅，啊話明嘅嗰個 法律，一樣受嗰選舉選舉條例嘅規範。係 啦，嗰個叫做選舉括弧舞弊及輕非法行為括弧條例係咁樣受嗰個條例監管嘅。咁咧， 即係無論你係參選人或者攞咗提名成為候選人，都一樣受呢一條法例嘅規管。 係冇錯啦。咁其他人都受佢規管，其他人都唔可以話我要促使某個候選人參選啦。 即係譬如我同你食飯，如果我係選委，你唔好埋單啦，係嘛？係 啦，一樣一樣啊。或者咧，你叫人喂你唔好選呢個人啊，唔得嘅，唔得嘅。你點會影響第二個人當選咧？好啦，或者你話你猛選呢個人啊？唔啱啊！當然朋友可以話你選我得冇問題，喺裏邊嘅 甚至媒體佢有即係嗰個傾向話支持邊個候選人，其實都得嘅，係咪？ 都得。呢個喺法例上面就嗰個咧可以多少都容許下， 但唔係 個媒體嘅問題。 有啲佢幫你出埋廣告，或者啲文章裏邊一面倒偏袒另外一個， 嗰啲唔得嘅，係嘛？嗰啲係應該咧就要計入去個選舉經費度。如果你有用咗錢嘅。你計入去嗰， 同埋要有你要填張 form， 你係嗰個選舉開支代理人先得喎。 冇錯，係嘛？如果你要使錢嘅， 如果唔係都唔得喎，係嘛？ 係。 嗱咁好啦，即係譬如佢而家宣布參選啦，佢係現任嘅司長，咁辭咗職，咁佢掌握好多資源啊人脈，咁佢著數過你喎。 啊，佢應該著數過我啦。 著數過你。 我話一個人都冇，一個物都冇，你可以話冇資源嘅，可以話冇資源。我又冇政治班底。冇政治嘅聯繫，完全獨立嘅，一啲資源都冇嘅，實情就係。所以咧，如果有啲人多啲資源嘅咧，對我嚟講係唔係好公道嘅啦，已經。 咁而家好明顯啦，嗱，你兩個都係司長，一個係政務司司長，一個係財政司司長。咁佢哋即係喺香港喺個官場裏邊咧，老實講係屬於即係頂級㗎啦，係咪？ 頂級啦。 咁然後佢嗰啲社會嘅人物啊，甚至政商界嘅關係啊，咁一定係多過你㗎嘛。 一定多過我。 咁但係呢個嘢又好難去即係覺得喂呢個選舉唔公平嘅喎，因為只要喺法律上邊冇超越就得㗎啦。 法律上冇違反呢個咧，係個個人有個人獨特嘅。呢啲你唔係做開嗰樣嘢，冇人識你，你嘅事。 所以相對嚟講，你咪處於一個即係弱勢嘅一個局面咯。 比較弱啲啲唔對啦，我又唔係覺得好大。 你個款就唔弱嘅喎。 我又唔係 個外形點會弱啫？嗱，你咧， 我唔係覺得影響好大。 拍埋佢哋，即係你一啲都唔弱。咁但係事實上，成個客觀環境，咁你睇到係弱嘅嘛？嗱，譬如頭先講開嗰個即係選舉條例啊，你頭先提到嗰條法例啊，係咪？咁我就留意到咧，即係應該係呢兩日咧拍咗段片。 係。 咁就去評論呢個林鄭月娥較早前嘅一段講法。而家佢就喺度唔認啦，係咪？你知佢因為見到啲輿論咧，即係對佢好不利啊。咁嗰段説話就係話咧，佢點解去參選咧？即係除咗上帝叫佢選之外咧，另外一個理由咧就係即係佢唔想引起一個憲制危機。即係話咧，驚選到嘅人咧。中央不任命他， 是 這種說法呢，我們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呢，就非常荒謬的說法來的。 是 為什麼呢？就是說呢，喂，如果選到出來，按照你這個選舉制度公平公正合法選出來的，那然後中央不任命，那中央不任命是基於什麼呢？咁嗰個選舉唔使玩啦，係咪？咁你即係變相就話呢個係一個陰點，根本就唔係選舉，係咪？所以我嗰日就做咗個節目，我就林鄭踢爆特首陰點。咁但係從法律嘅角度咧，即係譬如話你係作為一個法官，你又做咗選管會主席做咗11年。 13年， 你就話佢違法噶啦，即係接近違法噶啦，或者可能 嚇涉嫌違法啦，涉嫌違法接近啦，好難講接近啦。 涉嫌違法，咁我哋睇一睇你嗰段片嘅講法先播段片睇下先。 喺回應嘅時候咧，講就話啊，佢呢個講法咧，有可能咧就違反咗選舉規定之嫌。 嗯， 呢一個係好嚴重嘅問題嚟嘅。係根據乜嘢咁樣講咧？ 我嗰個講法咧，就係、是、因為佢有可能啊，係違反咗咧嗰個叫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554章，即係香港法律第554章嘅第26條。該條咧係咁樣嘅，唔准發布有關候選人嘅虛假或者誤導性嘅陳述。如果是做了就是犯了非法的行為，那麼是即是如果有某候選人為了阻礙一些候選人或者某個候選人當選而發布具誤導性達關鍵程度的事項的陳述，就是作出了非法行為，那是刑事的，是要負刑事的責任。 最終那裡呢，如果你誰做了特首呢，都是要得到中央政府的委任，他可以不委任，所以你一定呢，如果做特首的人呢，好像王主任公開說要得到中央政府、中央的信任，那這些是一定的。因為實情做香港特首的那個位置呢，是不同其他那些選舉那些人的，因為你是要做有兩個，你有兩個 boss， 一個呢就係、是、central government 中央政府，一個咧就是香港嘅市民。你要為呢兩個嚇呢、這個主事人，就點、是、係主事人？兩個主事人咧，做一個好好嘅橋梁。 好嗱，我哋睇咗呢兩段片咧，咁我又想問下胡官，即係兩個問題咧。第一個問題咧就係你即係認為咧，林鄭月娥即係較早前嗰個講法咧，即係話驚產生呢個憲制危機，中央唔委任即係當選特首嘅人嚇，咁所以佢就要出嚟參選啦。咁言外之意咧就係佢係中央即係嚇命定嘅，即係宋莫即係呢個天命所歸係嘛？呢、這個習近平嗰個一人一票咧就一定係投俾佢噶啦咁樣。咁呢個即係喺政治上，我覺得係一個好荒謬嘅講法啦。咁你即係等於變相承認咗呢一個特首選舉係一個陰點遊戲嚟嘅，係嘛？咁你咧就認為咧佢係可能涉嫌違反咗呢個即係選舉條例嘅。咁但係另外一段咧，即係我哋放嘅聲帶嚟嘅嗰個，因為片咧有版權咧，我就要你把聲嘅啫。咁就係你話有兩個 boss， 咁又要中央委任。咁你同你之前呢個講法咧，或者有冇衝突咧？你覺得？ 冇衝突嘅，嗰、那個實情咧喺香港嚟講，你做特首嘅人啦，第一方面咧，你要代表香港人嘅民意，代表香港人嘅核心價值，保障香港人嘅核心價值。第二方面咧，有一啲事情啦，中央政府可以按基本法嘅條文啦，係指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做的，咁所以變咗你有兩個 boss 嘅，實質係兩個 boss。你做一個特首要做得成功、做得好嘅，要將兩方面嘅利益咧，大家互相溝通，做一個平衡，做一個好好嘅橋梁。 關於呢個問題咧，即、就、係、是、我哋係咪事後兩個主人咧？咁啊，究竟聽邊個主人多啲咧？咁我哋一間休息翻嚟再講。 好，翻返嚟直播室。咁啊，今集咧嘅鬱敏會客室嘅嘉賓咧，客人咧就係胡國興法官，亦都係嚟緊呢一屆即係行政長官選舉嘅參選人。嗱，頭先咧即係喺第一節嘅時候咧，我哋就到後屘討論咗一個問題咧，就係關於嗰個所謂中央政府同香港人啊，即係兩個主人、兩個 boss。咁胡官就認為咧，做特首嘅人咧，一定要即係平衡兩方面嘅利益，同埋可以做一個溝通嘅橋梁。咁林鄭月娥咧就話咧，嗱，如果中央唔委任你，選到你都冇用咁樣。咁好啦，咁你即係係咪真係你喺個選舉過程裏面，或者你嘅政綱咧，你都表現出係會即係對中央所有嘅嘢咧，都係全部只會 say yes， 唔會 say no， 會唔會咁咧？ 又應該唔會嘅，實際中央就冇指令落嚟，你乜嘢要 say yes， 乜嘢要 say no， 可唔可以咁講？按照基本法啦，不如 按照基本法就係最好嘅，因為基本法咧就係成立一國兩制呢樣咁好嘅嘢俾咗香港，你照一國兩制去做，一國咧你要保障，兩制你都要保障，咁先做得一個係好嘅橋梁。 但係你真係有信心？喂，成日講河水不犯井水，你經常有河水就淹沒井水，係嘛？好多呢啲事例噶嘛。同埋而家香港，即係我諗啊，胡官你都睇到，年青嘅一代咧就有嗰種所謂即係去中國化嘅嗰種咁嘅理念啦，或者係嗰種思想啦。甚至乎而家你做一啲民意調查咧，你會發現咧，即係特別係年輕嘅一代，18至25歲呢一個年齡嘅範疇咧，你問佢係咪中國人咧，即係佔嘅比例相對是低的，而且是越嚟越低。譬如你通常會咁樣問佢：你係咪中國人？或者係我係中國人，又係香港人，又或者我係香港人之類啊？呢啲咁嘅所謂調查咧，近年係好多嘅。咁然後我哋睇到咧，喺年青人咧，即係18至25歲呢一個階層咧，基本上即係相當本土嘅，即係係俾中央政府啦嚇，所謂中共就認為咧，你啲後生仔想搞港獨啦，或者你想脱離中國啦，你要搞分裂啦，咁於是形成佢對香港唔信任。嗱，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咧，就眾所周知咧，就係由呢個梁振英搞起嘅，係咪啊？佢去即係刺激港獨，或者掀起呢個港獨嘅話題。咁所以我哋頭先討論緊嗰個中央政府同香港人之間嗰個信任問題嘅時候，咁你做特首或者你參選特首，你有咩辦法去解決呢個問題咧？ 而家啲人咧，可能係嗰個歷史嗰個知識咧， 即係你認為個問題出喺教育嗰度， 嗰度出嚟好大嘅問題，同埋啲人咧，可能屋企嘅人都係啦，因為太過辛苦要去揾食，成日去揾食，成日出咗街都冇教過細路。譬如你同佢睇出戲，你都知啦。你睇下李小龍，你睇下葉問啲戲，你都知啦。喂，點解嗰個人話喂中國人又話東亞病夫嗰啲嘢，佢哋就唔就？憤憤不平啦！ 唔係，即係呢一代嘅後生仔唔會有呢種感覺噶嘛？而家問題係，咁你點樣喺教育令到佢對自己嘅國家民族有嗰種即係呢一種感情？ 教翻啲中國歷史先。第二，嗰啲父母咧都要解釋嘅呢啲嘢。 佢都搞國民教育啦，搞到一撇嘢咁啦，係嘛？ 睇一樣人啦，你睇咩人搞先嗰啲，你唔係話咁啊？不如人人都做特首，你要叻得要叻先得噶，最少你有嗰個能力先得噶。叫佢做教育嘅，你要有能力先得噶。嚇，你冇能力嘅一鍋泡，一定搞唔到。 嗱，我哋撇開呢、這個即係話，如果對年青人你要灌輸佢即係認同自己係一個中國人，你就要通過文化、歷史啊呢啲教育啦。咁呢個我都同意嘅，係咪？因為我都成日認為點樣去定位自己係一個中國人啫，就一定係歷史文化啊嘛。你如果係喺外國出世嘅，所謂生兒易族長兒易升，你一句中文都唔識講，一個中文字都唔識講，你望落去你個樣係中國人，喺個血統上係膚色，但實際上你唔係中國人嚟，或者文化上你唔係中國人嚟噶嘛？ 係 啊，係咪？好簡單，你成個 mentality 或者你思想嗰、那個即係嗰個價值都完全唔係一個中國人，咁所以文化歷史啊作為對即係自己個中國人身份認同，呢個係最重要嘅。咁但喺政治上咧，由於而家呢一個中國政府咧，喂，佢係一黨專政，佢係極權統治。咁但係你香港咧就一國兩制，係咪要搞資本主義？有資本主義制度、生活方式50年不變。咁而家又要推動民主，咁同入邊咧基本上就係一個完全即係南轅北轍嘅。咁 如果胡官你話啊，我哋有兩個 boss， 咁你點搞啫？係嘛？大家都唔信呢個中央政府。 你要對一國兩制呢個概念啦，嚇，你要對佢有信心，你要接納先得。一國啊，唔止話佢哋個政權唔同我哋嘅政權，我哋係兩制，而實情咧個法律啊嗰個系統都唔同，我哋係普通法制，佢哋。是大陸法制，完全不同那樣東西的， 所以一定要分得很清楚。 是的，你分得很清楚，但是當然我們的法律在1997年之後，我們的普通法制之後加了那個解釋基本法的權，在人大常委會 的 158條那裡呢例外，其他行為照樣跟著普通法來做的，我們判的案，司法制度判的案，民事好、刑事好，冚唪跟住我哋普通法制嚟做嘅。 嗱，如果根據158條咧，就係呢個中央同特區關係嘅嗰啲事務啦，又或者即係國防外交呢啲啦。 冇錯啦。 咁你喺終審法院作呢個最終判決之前咧，咁你就要呈請人大釋法啦。係呢個喺158條第一款寫得好清楚啦。咁然後第二款跟住落嚟嗰啲咧，就好亦都好清楚講，除咗呢啲之外，全部都係 香港 係解釋呢個法律噶嘛。咁呢個我諗就係當時即係制定基本法、草擬基本法嘅時候，包括聯合聲明都係咁樣，就係話咧，因為我哋係一個普通法嘅即係司法管轄區，係嘛？咁佢咧就佢嗰個法律解釋權咧，即係中國大陸咧，就喺呢個立法機關嘅，就係所謂人大常委會啊，即係呢個全國人大。我哋咧個立法機關係制定法律，但係佢唔可以解釋法律，法律一定喺法院度做解釋嘅， 係咪？ 咁所以大家取得一個折衷，但係過去呢20年我哋睇到咧，只有一次釋法係根據基本法第158條嘅。就係嗰個光果外交豁免嗰個問題，即係因為有單官司係嘛，唯一呢個就係由終審法院去呈請人大釋法 ，OK， 跟住就話豁免啦，嗰件案就咁嘅。其他嗰幾次釋法都唔係嘅喎，但係如果我哋再討論嗰幾次釋法咧，即係當然呢個就即係好有爭議性啦。咁喺我嘅立場嚟講，我認為一次都唔應該，係咪啊？一次都唔應該。 香港好多人， 你譬如話你將個三部曲改成 香港好多人啦，係好。怕個釋法嘅，咁因為點解咧？係有權158條咧有權釋法，但係咧最好就唔好用咁多，最好咧有權就唔好用咁盡。 避而不用， 冇錯啦，唔需要嘅，唔需要嘅，唔係一定需要嘅，唔好用。譬如你依一趟釋法都好啦，最近依一趟釋法啦，你講嗰個宣誓啊，係要需要點樣樣為之正確嘅宣誓、正當嘅宣誓，你可以唔需要用。但你用了你呢人家看起來咦建案還在打著 你擴大了個範圍了嘛已經 沒錯了那哇是不是影響香港的司法 獨立我記得說這件事的時候你提到即這個梁振英不應該 由政府或者梁振英自己去提請法院司法覆核的你說的嘛是吧 我就說如果是我是梁振英我就不會第一第二呢就算做了這個司法覆核這件案件都不會梁振英擺個名字 在那裡奇怪 擺個名字做什麼 因為我們的理解就是胡官你是做法官那麼久我們看到那些裁斷書又好全部都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黃毓民訴某某某這樣嘛你有什麼理由就是梁振英訴那個不是民事 你那個 是刑事 刑事民事得的 不是民事都沒有的 民事都 沒有梁振英訴的是律政司司長 訴的是不是 沒有的 即那個不是公訴的是民事的那都是用律政司的名義就不是用梁振英三個字的嘛 沒錯了律政司司長代表全個香港特別行政區 所以就是禮崩樂壞咯胡官是不是即是這些人做特首就死得了 所以我就要出來選咯 屁話你說這句但 是如果梁振英 2.0 又是死的喎 又死 的那但是我又看到你又彈這個莊爭的喎我們看看那段片先即係有一段我即係莊真一宣布參選嘅時候，你就拍咗段片嘅，我哋喺呢度睇一睇。 好 ，hea 夠啦 ，John， 我睇咗你嘅記者會，你個最強烈嘅感覺咧就係你嘅政改立場太過軟弱啦，有負市民所託啦，冇回應到社會對補選嘅強烈訴求。喺後梁振英時代咧，下一屆嘅政府嘅首要任務咧。就要全面準確地反映 香港人的意願，重啟政改，修補社會的撕裂嘛。 嗱，呢一段片咧就係、是你針對呢個曾俊華出嚟參選，咁、你就提到咧，即係喺政改呢個部分咧，就佢太軟弱啦，係咪啊？咁、你可唔可以詳細啲講下，即係呢個節目佢即係點樣軟弱法？ 佢直情咧就話我哋而家休養生息，唔好重啟政改。咁所以呢啲咧就叫做鴕鳥政策，就避而不談，避而不談唔得嘅。你實質要有一個方式，你要點樣處理社會嘅撕裂咧？咁樣就唔係話我唔提啊，希望休養生息。咁希望休養生息，如果五年之後你提唔提咧？咁你如果你可以繼續話唔提咧，再生息 咧，每隔五年咧，嗰個政府即係譬如嗰個現任嘅政府咧，喺下一個階段嘅新政府成立之前咧，佢係應該要啟動嗰個政改所謂五部曲嘅。OK 係咪啊？即係第一部曲你起碼要做嘅，係嘛？冇得話。即係休養生息，休養到幾時啫？ 休養到幾時？因為啲無盡期嘅，好似橫州嗰度啊，而家起4000個單位，有13000個單位咧，押後，押後到幾時咧？唔講，唔講即時唔做。咁而家依啲咁嘅休養生息，然後咧唔做啦，嚇！依啲咧有前科啦， 你就話佢 hea 夠啦，係嘛？即係唔好再 hea 啦，係咪？ 俾啲心機做， 俾啲心機做，咁就林鄭月娥咧就抽水，就抽佢嗰句休養生息啊！即係大家都有抽水嘅， 係啦。 所以而家每一個即係行政長官參選人咧講嘢咧，就小心俾人抽水，你明唔明啊？ 我又唔係抽佢水，我真係問佢， 個個都抽水， 我真係我唔係抽佢水，我真係問佢。 嗱，頭先講嗰個重啟政改咧，其實你有一個程序噶嘛？咁當然我哋誒對呢個所謂重啟政改。我又即係我個人嘅立場就一啲即係都唔樂觀嘅咧嚇，咁我就唔講我自己啦，因為我而家問你啊，係咪？咁但係你即使重啟政改都好，咁係咪 base on 即係呢個人大常委會嗰個所謂831嗰五個嗰個決定五個重點？ 唔係，我完全唔會提831嘅，因為而家咧，我想攞到個方案。 但提831，你係冇得重啟政改噶嘛？ 未必，未必嚇，時移世易。嗰陣時咧，佢831嘅時候咧，係2014年8月31日做出人大常委會嘅決定。而家啦，到我拎個政改方案，如果拎得到上去中央政府嘅咧，已經係2018年、2019年嘅事啦。4-5年之後，已經你而家同我講講歷史啊，831係歷史嚟嘅，唔需要講歷史，我同你唔講歷史。我淨係話，而家如果我呢個方案有2/3嘅立法會議員同意，有廣大嘅香港市民支持，唔該你俾我哋重啟政改。嗱，就係咁多嘢嘅啫。因為咧，就算第基本法第45条都話，要根據實際情況及循序漸進嘅原則嚟做事。 嗱，呢個咧一陣間我哋即係喺第三節咧就即係深入啲討論啦。雖然都係一個好悶嘅話題，不過都希望啲觀眾同埋聽眾咧就明白究竟係講緊啲咩一回事啦。嗱，胡官咧就話可以重啟政改，但係而家講緊咧就有個831決定，呢個2014年8月31日，亦都係因為呢一個所謂831決定咧而觸發起咧即係為期79日嘅即係佔領運動嘅，係嘛？咁即係話香港好多人，特別係啲年青嘅一代都反對呢個831決定。咁胡官就話：哦，如果我哋重啟政改，我未必一定要根據呢一個即係2014年8月31日人大常委會個決定。其實嗰個決定咧係為2017年嘅行政長官定咗個方案，你根本係完全冇彎轉嘅，要照足嗰度嚟做嘅。咁一陣間我哋稍微仔細啲討論個問題，同埋等胡官亦都評論下兩位司長，即係嚇對呢個重啟政改啊，佢哋嗰個態度立場。仲有一位咧就係葉劉淑儀啦，咁即係胡官亦都可以嚇比較下。你哋呢幾個人對於所謂重啟政改嘅一啲睇法，休息翻嚟，我哋再同胡官繼續深入討論。 我先頭咧以為嚟鬱敏度做個節目啦，會聽啲粗口啊嗰啲嘢，咁啊好在原來冇嘅，係正正經經，係做一個正正經經嘅節目。咁啦，我好多謝咧鬱敏邀請咗我嚟咧，同佢做一個咁好嘅節目。 好啦。 翻翻嚟鬱敏會客室第三節，咁啊，我嘉賓咧就係胡國興法官啊。咁啊，胡官咧，頭先我哋就傾開即係關於個重啟政改嘅問題啦。咁你就好大膽啊，你都即係啊，我哋重啟政改唔一定要跟呢個即係人大常委會八三一決定嘅咁樣。咁但係八三一決定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呢個係關於即係2017年嗰個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後來就變成咧呢一個特區政府即係草擬嗰個政改方案啊，即係送嚟立法會即係表決啊。當時我仲喺立法會啊，我就投反對票嘅。咁嗰次建制派就甩碌啦，就八票贊成啊，即係係嘛。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就算佢齊人喺度。嗰、那個方案都係被否決嘅， 嚇， 即係咁。但我同阿曾玉成傾開嘅時候咧，佢又話未必，因為嗰陣時又收到風，又有幾個泛民俾人搞掂咗，又呢樣呢樣嗰樣。咁、但係其實到最後個結果都係被否決啦，唔理啦嗰、那個方案。咁好啦，咁你如果你提出重啟政改方案，重啟呢個政改，嗱當然你都係要根據人大常委會個決定同埋2004年即係嗰個所謂人大釋法。要 base on 呢個嘅，因為你一定要根據基本法噶嘛，你冇得話脱離嗰個基本法嚟去啟動個政改啦。咁但係你提出嗰、那個，譬如你做咗特首，你提一個政改方案出嚟啦，其實應該嚴格嚟講就唔係叫政改方案。第一步咧就係叫做即係由行政長官咧提交一個即係政改個報告。就第二部曲就上人大常委會就俾佢確認你呢個報告， 冇錯， 係咪？確認咗之後掟翻落嚟，先至俾你去即 係、 去做嗰個政改方案，應該係咁樣嘅， 係咪？ 然後再去俾呢、這個立法會就去三分之二通過，到最後咧就再送上去呢個中央，就咁樣噶嘛，係咪？咁好啦，你嗰個重啟政改就一定係即係提嗰個政改嘅計劃嗰部分。咁呢個其實係任何時間都得嘅，你認為 係？係任何時間都得嘅。如果你提咗個計劃啦，如果你得到最少你得到三分二嘅立法會議員首肯，嚇唔係即係話舉手同意啊嗰啲咁嘅嘢，唔使嗰啲。 唔係你有個諮詢過程嘅，喺立法會或者 佢首肯而得到廣大市民同意啦，嚇或者係支持嘅咧，就可以拎上去喺個報告書度報俾佢聽。而家個程式就咁樣，而家個實。制情況就係咁樣，已經係行緊嗰個循序漸進嘅步驟。 但係咧，嗱，佢嗰個八三一寫死咗，即係嗰個行政長官係產生辦法嘅。咁你去提一個政改計劃，你如果唔根據佢呢、這個，咁佢點會接受你啫？ 未必嘅，未必嘅。我咧就逐個字咧跟足第基本法裏面第45条，嚇唔使解釋嘅跟足。 但係基本法嘅附件一，關於行政長官即係嗰個即係產生辦法，佢係已經經過釋法，2004年， 但冇擺冇擺咗八三一落去㗎，冇擺八三， 即係話你淨係守嗰個即係2004年釋法，同埋2007年人大常委會嗰個決定，但係你就未必會遵守2014年8月31号嗰個人大常委會決定，因為嗰個決定咧就好具體，即係為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定咗個嗰個方案出嚟嘅， 係 係咪咁講？可以咁講。咁即係換言之就話，喂，你嗰個提名委員會要過半數，然後2至3名呢個候選人，呢個喂，我覺得行唔通。 呢個行唔通。 諗過第二個辦法。 係啦，呢個行唔通嘅，呢個行唔通嘅。同埋咧，嗰個係。關於2017年 咧，雖然係好高難度喎， 喂，梗係高難度啦，唔係你去做咗啦。 即係你必須要咧，我覺得你可能就係要對而家成個大陸嘅政治形勢咧，向比較即係寬鬆， 係 啊，或者即係對香港嘅態度，而家即係現階段嘅即係中國領導人咧， 要佢開明 比較開明啲，寬容啲得嘅喎。 係啊， 如果佢仍然係。即係好左，或者我哋用嗰個好左，咁就好難搞。 我覺得你唔使驚啦。如果我選到，你就知道佢開明啦，你知道佢係寬鬆啦。 喂，呢個講法好喎。 嚇， 咪 真係 噶。你而家有咩渣拿先？那個提名150个。 我而家未有渣拿。 啊！ 未有渣拿得曬㗎，唔係直情未有渣拿。 嗱，過去呢一段時間， 我哋靠民主黨支 持。你係第一個行出嚟宣布參選㗎嘛？係咪？係。咁你又叫啲友喂等咩啊？咁 係啦， 記得你有個金句，你要等咩？ 等咩啦？ 咁行出嚟咯，係咪？ 係啦，係啦。 咁但係當時又有啲人睇咧，即係法官出嚟堅定流㗎，係咪？咁喂。夠唔夠票啊？攞唔攞到？即大家最關心你攞唔攞到嗰150个？ 冇錯， 即係提名入唔入到閘先？ 係啦。 咁好啦，經過一段時間啦，都好長啦，你都做咗好多嘢，你見咗好多選委啦。 係。 咁主要係咪見啲泛民嘅選委？ 泛民嘅選民見得多 啊！咁你就覺得即係佢哋提名你嘅機會係高過建制派提名你啦？ 冇錯，冇錯，因為建制派咧就個個都等緊，唔肯咧開名嚟支持你嘅。 都唔係㗎，有啲已經開咗名㗎啦。阿陳令奇話：如果你唔支持林鄭月娥，你就反中央㗎啦。有啲噏咗 呢句嘢咧，大佬呢句嘢咧好唔妥㗎。 又係違反選舉嘅舞弊條例啊！大佬一係 呢句嘢都有啦，唔妥㗎啦嚇，又涉嫌違反選舉。 喂，除咗佢涉嫌違反，中聯辦都違反啦，法官係咪啊？中聯辦而家日日打電話，日日請食飯，碎嗰啲選委，喂提名呢個林鄭月娥，咁仲唔違反呢個選舉及舞弊條例啊？我哋作為好市民。是不是應該就是 ICAC 投訴他呢？ 是啊，是啊，可以啊，可以啊。不過我又想一種方式，等國內的人對香港來說就不要說三道四，不要依牙鬆槓， 不要 依牙鬆槓，就是就《基本法》第二十二條，那個就說明中央政府所屬的部門啦，同埋各個省市嗰啲機構， 住在香港的機構，即係正如我哋頭先講中聯辦咁 樣。係啦，佢話所屬嘅機構啦，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所管理嘅事務，好清楚啊，不得干預。好，但係如果有人干預咗，點啊？ 違反基本法啫， 係冇錯 啊， 違憲，呢個憲法啊，違憲啊， 違憲啊，唔 違法啦。咁點搞咧？我哋香港點搞咧？我哋要立翻條法，好似為立三廿三條咁立條法，嗰條為一國噶，呢條為兩制噶。 喂，好嘢喎！呢個觀點我覺得真係 嚇，呢條立為兩制嘅保障兩制。 即係好過有啲人話：喂，我哋有基本法。喂，有啲咧你就用基本法，你就無限將佢擴大，好似宣誓嗰條咁樣，係嘛？你就去收緊。咁但係有啲咧，你就極其寬鬆對自己， 唔理， 即係廿二條你唔理。咁即係等於有啲人話廿三條去立法，咁你都有個廿三條立法立場啊，係咪先？ 係啊。 咁你本地立法，咁你既然廿三條要本地立法，廿二條點解唔可以本地立法啦？ 冇錯， 因為事實上你而家中央政府駐在香港嘅機構，特別係呢個中聯辦。中聯辦咧就係一知道啦，佢名係水蛇春咁長嘅啊，法官，中華人民共和國 ，OK，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事處啊，簡稱中聯辦， 你都好記性， 水蛇春咁長，係咪？喂，咁你廿二條明框寫曬喺度，清清楚楚， 冇錯啦， 咁好啦，你就違反。 不得干預， 咁你就違憲啦，咁啊吹你唔漲，咁係咪應該去本地立法？我覺得呢個觀點好喎， 係 咪？咁即係等於如果啲人話喂廿三條都係要本地立法啦，咁樣係嘛？咁你廿三條本地立法，你都要符合香港嘅情況嚟立噶嘛？ 冇錯， 同埋根據香港人嘅意願係嘛？你唔可以 要根據實際情況， 跟住實你唔可以令到香港人覺得喂呢一個係一個緊箍咒，或者呢條係惡法咁先得㗎，係咪？所以上次零三年咪俾我哋擁冧咗佢咯，係咪？咁但係講翻廿二條呢、這個，就係、是、如果可以本地立法嘅話，咁咪可以限制呢啲油。 冇錯啦， 説三道四，依牙鬆槓。 第一係嚇住唔好做。 OK， 如果你做咗嘅就拉你， 係啊，犯法 就審你， 係啦， 審咗就判監， 係啦， 就係、是、咁樣，好、okay， 簡單。 所以法官即係法官，其他啲候選人就唔會咁樣講嘅。係咪？我哋廿二條咧，我記得我哋喺立法會嘅時候咧，啲民主派議員成日就攞廿二條出嚟講，啊話你中聯辦干涉香港，就冇人用你呢個觀點。 冇用呢個觀點啊！ 佢違憲啫，係咪？佢冇違法。 佢冇違法嗰度麻煩啊！就係你香港有個 即 係 你等於而家話啲人搞港獨，咁你最多話佢違反呢個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條，係咪？香港係屬於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咁呢啲啫，係咪？咁佢都係違憲啫喎。 佢違憲， 佢冇違法喎。 咁啊冇違法，係啊，佢冇違法。 所以你而家唔拉得嗰啲主張港獨嗰啲人喎， 係 喺法律上係咪？ 冇錯啦， 你只可以喺政治上喺度批判佢，或者你而家想盡嗰啲千方百計啊，啲污糟邋遢手段 DQ 佢啫喎，其實係。 冇錯，冇錯。 咁你點做咧？即係如果你真係你做咗特首，你就真係要攞廿二條出嚟立法嘅。 梗係啦，嗱，想做咗特首啦，就先搞個政改，一定要搞。 呢個第一優先。 係可以鋪排翻啦，嚇，擺平翻啦，香港嘅撕裂。希望有三分二人同意咗啦，香港撕裂就冇咁犀利。 咁但係又要 depends on 你嗰個政改方案或者政改計劃，係咪可以令到即係三分之二嘅立法會議員？ 係，我而家同個黨黨派派都傾過啦，呢啲咁嘅嘢。 個個人都贊成要政改嘅，係我唔理佢係建制派定民主派定話非建制派，冇緊要，個個都贊成政改。點樣政改法嘅啫？如果改嘅改變嘅程度係細嘅咧，即時冇，即時冇， 即係冇得改 啊！即時冇改，咁所以咧就一定要有啲實質嘅改變。 但係你而家咧，即係你去參選特首啦，當然呢個係你個政綱之一啦，亦都係喺四個參選人裏邊咧。即係相對比較進步啲嘅睇法啦，我要重啟政改，係嘛？即係嚟離合、彌合呢個社會嘅矛盾，同埋即係將呢個撕裂嘅情況咧，即係將佢減到最低，係嘛？ 冇錯。 咁但係個具體方案咧，你自己有冇個譜咧？而家譬如話嗱，而家我哋坊間或者啲民主派提出一個即係公民提名。係嘛？即係由一定數量嘅呢一個一定比例嘅選民，即係香港嘅選民啊，佢去聯署。然後去提名，咁就你可以做候選人啦。咁你呢個方法你就唔得？ 嗰、那個我唔贊成嘅。 點解咧？ 嗰、那個基本法冇咁講嘅。 O K 嚇，因為咧要跟住四十五條， 有個廣泛代表性嘅提名委員會按照民主程序提名。 提名冇錯啦。 即係你一定要跟呢條嘅。 跟足呢條， 但跟足呢條裏邊又唔係八三一 間嘅，係啊，好多空間嘅，裏邊好多空間。因為而家譬如你個而家個選舉委員會咧，你第日用嚟做提名委員會，因為而家選舉委員會都係提名嘅。好啦，你用咗佢，當而家係千二人，啊，而家就係千二人啦。有個選民基礎有25萬人到。第一次嘅做法咧，就係將呢個選民基礎擴大到100萬人。 OK， 啊，咁即係四倍啦。同埋咧，加多啲實質係你當有關嘅界別啦，嗰啲真人落咗去，唔好整啲公司。譬如律師嚟講，而家有大律師、律師。你加埋喂喺律師行工作嘅人員擺埋落去，所以咧你就由可以由10000人變成100000人嘅，你已經譬如法律界啊，依個好簡單嘅做法。 換言之咧，就算係嗰啲而家以人做單位嘅呢一啲咁嘅功能界別咧， 係 啊，你都要擴大佢，係嘛？ 冇錯啦。 咁但係呢個好複雜嘅喎，技術上，我要提醒你喎。 我知唔係好複雜。 你點樣界定佢喺律師樓做嘢係嘛？咁就成為呢個法律界選民咧，係咪？ 因為有 MPF 嘅記錄嘅。你喺嗰度做咗幾耐咧？冚唪有食記錄。 你呢招咧，即係等於阿肥胖當年嗰招新九組噶啦。 新九組啊，唔係新九組 仲講。呢個係引起好大爭。 新九組我哋嗰陣時，法官係同母女一齊一個界別。 點解法官同母女一？ 嗰個叫做公共服務組啊，所以新九組 母女都係公共服務啊。唔係 我哋梗係公共服務啦。 即係法官同性工作者。 唔係性工作者母女啫，我冇話性工作者。 嗰啲係性工作者性 worker 嚟㗎。 唔係依啲叫做實際情況啦。 Okay, 如果而家冇咗母女嘅，你話加啲母女係多餘嘅，咁就唔合實際情況。我唔理你哋講歷史有幾多年，係嘛？但係而家係冇咗㗎啦嘛。咁所以一定咧。逢係你呢啲政改啊， 嗱呢啲咧就係我哋從呢個訪問咧就可以睇到咧，一其實胡官喺政改方面咧，即係比起而家呢四個參選人咧，佢當然係進步啦，係咪？咁但係你比起而家嗰啲民主派提嗰啲主張咧，你就相對比較保守啲嘅，係咪？咁但係呢個都唔重要啦，係咪？咁但係你而家又要爭取呢一班民主派或者非建制派嘅呢個選委嘅支持。你先有機會入閘噶嘛？呢、這個我哋基本上已經確定啦。如果呢啲非建制派嘅選委唔提名你嘅，你係閘都入唔到，咁你空有一番抱負，甚至乎你要重啟政改呢一種香港人大部分都會接受嘅假設，你呢個咁嘅抱負咧，你都可能即係要落空噶咯喎。 係啊， 咁所以我哋下一節咧，不如翻嚟就傾下。究竟而家嗰啲所謂非建制派嘅選委，或者民主派選委，包括民主黨、公民黨，嗱我就成日喺度諗嘅，點解法律界啲選委冇理由唔支持胡官嘅喎？係咪啊？如果你連法律界嘅選委都話胡官即係要入閘，佢哋 say no， 然後佢將佢嗰個提名俾呢個即係司長，唔知佢俾邊個司長啦？我覺得呢樣嘢就真係非常之奇怪嘅一件事啊！所以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同胡官傾下，究竟攞唔攞到呢啲非建制派嘅提名？好啦，歡迎大家即係繼續收睇《鬱敏會客室》。今日我的嘉賓咧係胡國興法官。咁我哋頭先咧就上一次咧就提到一個問題，就係你點樣去攞呢85個提名咧？咁好啦。 咁主要就係嗰啲非建制派選委啦、民主派選委啦。嗱，你初步接觸嘅即係嗰個感覺係點咧？ 我覺得都好多人都支持我嘅。但係咧，譬如你 問佢有冇正式話，喂， 未拎張紙俾佢簽，未拎張紙俾佢簽。但咁我話好啦，咁啊支持我好啦，我哋盡快攞張紙俾你簽啦，嗰啲提名嗰張紙，嗰張 form 啊，嗰張表格。咁啊，但係咧，佢就話我哋要翻去我哋本身個界別要研究。 嗱，有一啲專業界別，譬如法律界，或者會計界，或者其他啲專業界別。咁你梗係會同佢哋傾啦。咁但係佢喺呢啲專業界別上面又整咗一個叫做300+喎。 係啊， 係嘛？係啊。跟住仲有啲有政黨嘅喎，譬如佢係民主黨，係公民黨喎。咁你究竟同邊個傾咧？ 哦，我呢啲個個都有，淨係冇同一個所謂叫做300+嘅嘢傾。 咁個300+嗰個就係梁繼昌同阿莫乃光呢啲專業界別嗰啲人負責嘅喎。 嗰啲專業界別嗰啲咧，嗰七八個人都有見過。啊！嗰啲係見七百個人都冇300+嚇，好多嘅選委都見過， 但係冇一個作實嘅，而家係 冇張紙喺度。 OK， 一張紙都冇。 咁但係你擔唔擔心佢真係攞唔夠提名嘅喎？如果佢哋唔支持你， 係 同埋佢而家可能會耍你嘅喎。 哦，如果耍咧，我可能我個人咧就誠實得滯，我唔信人會呃我嘅。我最驚佢就話我 呃同耍有少少唔同。 佢耍即係耍啊，即係將你嘢褪後啲啊，咁即係可能。 即係佢冇講實，咁佢咪叫耍咯？ 咁係。 喂，到時都即係喂 deadline 啦，跟住佢唉對唔住胡官，我唔可以提名你啦，咁都得噶嘛？ 有嗰個危險㗎， 有 嗰個危險，有嗰個危險。 你要感覺到佢真係支持你，咁啊真係難啊！咩叫感覺啫？你一定要實管實作。喂，大佬簽咗呢張嘢，咁先叫做係㗎嘛？係咪應該咁 啊？係啊， 係 啊。 咁但係而家事實上有難度啦，我哋先講法律。法律界先，法律界有30+嘛， 系 嘛？咁你30+都見曬啊？定係見咗部分 咧？我見咗，如果見唔曬都見28噶啦，應該你 好啦， 大多數見過。 咁如果你問我咧，即係我從常識嘅啫，法律界嘅選委有咩理由唔支持呢位即係前上訴庭嘅副庭長嘅？我聽。咁胡官咧做呢個竊取通訊秘密監察專員嘅時候咧，咁我喺立法會8年啊，咁佢有應該有6年嗰份報告咧，都係佢寫嘅，係咪？咁我揸住嗰份報告咧，就又係咁轟呢個保安局嘅，咁轟到佢修例為止，因為胡官係建議修例，個法官咧即係呢個專員係有權聽你哋嗰啲即係監察或者即係 監察嘅成果 咁噶嘛？咁如果唔係，你明明呢鋪咧？即係整封信嚇，俾呢一個小組法官話：，我要聽呢條友個電話9886888嚇。咁呢條友咧就係我哋一個即係認為係一個涉嫌嘅大毒枭嚟嘅，嗰個係黃毓民嚟嘅喎，係嘛？咁你冇得聽個成果，個法官就係嘛？跟住你又冇得聽，咁原來佢係偷聽緊我，跟住巧立名目係嘛？即係咁樣。咁所以我對胡官嘅印象咧，即係其實好深刻嘅呢方面。佢真係一個即係好公正、獨立同埋敢言嘅，即係無論佢做選管會都好，或者做呢一個監察專員都好，佢俾我嘅印象係即係係屬於比較辣啲嘅，同埋正直啲嘅。咁你嗰班法律界人士，你講伸張公義又民主派？咁你有咩理由唔提名你咧？老實講，你至少手揸住30票應該好穩陣啦，啱唔啱啊？ 佢就冇話唔提名我嘅，但係佢就話當然我唔可以講裏邊講嗰啲嘢啦。佢話呢個閉門會議，我諗咧都會好大機會提名我嘅。但係我覺得佢唔提名我，佢係提名邊個咧？咁好簡單嘅實情，因為我就唯一一個人咧，仲係講政改嘅，需要政改香港。啊，同埋咧，我嗰啲理念咧， 我反對23條立法，你講23條立法喎，佢揾呢個理由嚟將你軍喎。 佢可以咁講，但係咪其他啲人唔講23條立法咧？佢哋會唔為23條立法咧？咁，但 係 我講23條立法嘅時候咧，而家所以我多咗一樣嘢。如果23條你立得法嘅咧，就22條都要立法，一齊相輔相成，保護一國同埋保護兩者相輔相成。 我哋頭先講嗰個啦， 冇錯啦。 咁嗱，我咧就呢一件事，我必須要講。我覺得呢班民主派咧，或者呢班非建制派嘅人咧， 喂，佢真係是非不分嘅喎。嗱，既然你參加呢個遊戲，你去參加選委嘅選舉，你攞到300多票，咁你為咩先？你自己民主派又冇提名人去選，係嘛？嗱，當年何俊仁即係2012年啦，或者2007年梁家傑，咁佢代表民主派去參加呢個特首選舉，佢入到閘，因為點解呢？因為喺一個選委嘅即係嗰個成個組織架構裏邊，即係個產生即係嗰個方式咧，佢民主派點都可以攀過呢一個提名嘅門檻嘅。你眾所周知，即係一定可以俾一個人入閘嘅。今次有300多票係可以兩個人入到閘， 係 你自己又冇人去，我當你有人去，咁你提名多一個啊，即係非建制派嘅候選人或者參選，有咩問題啊？嗱，而家兩個係司長。一個是建制派的即係葉劉淑儀，咁你一定會提名俾葉劉淑儀噶啦。咁你邊有得選擇啫？咁然後你揸住嗰300多票嚟做咩？我嚟煲醋啊，係咪？你係留翻哦，我選舉嘅時候，我呢300多票就可以做王噶啦。如果萬一咧，即係呢個選舉搞到佢流選咁滯，我300多票仲唔做王啊？係咪？佢係咁樣諗啊嘛。咁做王之前就梗係要同嗰、那個。將會俾佢做嘅王講數啦，攞條件啦，咁你呢個係投票嘅時候做啦。但喺提名嘅時候，你提名係公開噶嘛？咁你公開你個名去提名呢個林鄭月娥，或者公開你個名去提名呢個葉劉淑儀，或者公開你個名去提名呢個曾俊華。喂，我啲民主派嘅選民啊，會覺得你有問題嘅喎，係咪我支持民主嗰啲人。咁點解你唔提名胡國興呢？係嘛？喂，如果比較嚟講啊，咁你還掂有一票喺度噶嘛？啱唔啱啊？我意思係咁，從一個功能或者實用嘅角度，仲有咧就係、是，喂，你有個選舉論壇噶嘛？係。如果胡官話：，我要22條立法，23條立法，我又要22條立法，我要重啟政改，但我唔照831。 係。 喂，咁呢個就等佢哋其他啲候選人去回應啊嘛。 係。 咁亦都俾香港人可以睇到，即使我哋冇份投票。但我都睇到就話哦，呢幾個人對嗰個政改立場係咁樣嘅，係唔同嘅。咁點解你民主派即係唔做呢？同埋到咗今日為止，嗱，佢令提名期又越嚟越近啦，係嘛？咁你哋又做咗好多功夫啦。咁但係而家反應係好差，係嘛？咁你有咩橋呢？阿胡官， 橋就冇咩橋，係希望啲人講翻良心，講翻原則，佢要。根據他自己的原則去做，你是民主派的人，你是非建制派的人，你就應該提名，最少提名給一個非建制派的人入去，至少個討論啊，個討論嗰個辯論都比較有啲嘢睇下。如果唔係咧，剩翻幾個建制派的候選人啦，於是嗰個就算有辯論啦，就話啊，你做得幾好啊啊！嗰、那個嗰啲政制嗰啲唔使講啦，唔使政改，大家都唔使做噶啦嗰啲嘢。 我哋有根據831嘅，根據人大常委會決定嘅講呢啲咯。 啊，咁啊，大家都話我贊成，講完咗冇嘢講嘅，實情就係、是。 嗱，仲有一樣嘢我要講嘅咧，就係呢個300+咧，就曾經講過咧，即係佢哋只會支持，只會提名一啲咧，即係反對831嗰啲人嘅。咁而家佢係自己冚自己喎，因為佢有機會提名曾俊華嘅喎。 有機會，好大機會。 咁你即係自己冚自己喎。 我睇好大機會。 好大機會，咁咪即係自己冚自己啦，又係咪啊？咁仲有咧，就有個戴耀廷教授啦，又係法律啦，啊，即係呢啲教法律嘅嚇。佢之前搞個雷動計劃就搞死咗我哋啦，咁冇所謂啦。咁但係而家佢又要搞喎。嗱，第一次咧，佢就提出咧，就話泛民有320票，要揸住呢個咧。嚟做籌碼，OK， 就要求嗰啲特首參選人咧，或者候選人應承咧，當佢哋當選之後，就一定要取消呢一個即係司法覆核嗰4個議員。喂，呢個好有問題喎，我覺得。 呢個又好有問題，唔應該做咁嘅嘢。 喂，你真係妨礙司法公正嘅啫，大佬。係嘛？好啦，呢個唔講，佢哋最近咧就為呢個特首選舉搞一個全民推薦。你點睇佢呢個做法咧？ 你個名字我就唔中意啦，唔好講咩嘢個名咁 樣。全民推薦 嗰啲唔係根據第基本法第45條做嘅嘢嚟嘅。咁啊，你知道啦，中央係唔會中意呢樣嘢。 唔係，但係唔緊要，但係佢其實就係可能我嚟影響嗰啲選委噶嘛。係。係咪啊？好明顯啦。 咁實情佢將個門檻咧再提高啲。 喂，你話佢哋提全民推薦啊，即係唔啱呢個，即係同呢個四十五條不符。咁但係有個問題喎，佢俾你嗰啲所謂而家呢啲司長係嘛，即係唔會重啟政改，又要一定要支持八三一嘅呢啲人，喂，佢列入佢嗰個全民推薦嘅名單喎。 係啊。 咁佢咩民主派啊？呢啲係 我唔知點解佢會列佢入去啊？ 係咪好奇怪嘛？ 點解會列佢入去？佢明明話 嗱，佢都列你入去嘅，好似係嘛？都列你入，咁佢話咁啊公道啊？ 唔係啊，但係我係話冇八三一嗰樣嘢噶嘛，唔根據嗰樣嘢。 嗱，佢冇一個這個前設，唔係一個前設條件，又俾你所謂全民推薦。咁啊，好啦，咁如果到時最高票嗰個係叫做曾俊華，咁佢哋啲票投俾曾俊華？ 係唔知。 啊！最高票嗰個係葉劉淑儀，咁佢提俾佢。 係啊，我諗係咁啦。我啊唔知佢實點樣操作。 嗱，胡官 真係好滿意，尤其是我係一個冇政治包袱、冇政黨嘅人，我有咩人去同我去助選啫？呢啲嘢冇啊。 佢哋有政黨，有選舉機器， 係啦， 有好多資源係嘛，包括嗰兩位司長，即係呢個葉劉淑儀亦都有個政黨，有三個立法會議員， 係啊， 咁你就乜都冇。 佢又試過咁啊，去地方選舉 啦。咁點搞咧？咁你又要去夾硬去，咁你嚇為咩咧？ 所以我唔會參加啦。如果咁嘅嘢，你咪你自己去搞你自己嘅事。 咁就 end up 去到咧，即係我就覺得。我話覺得即係胡官咧，而家就係迎難而上，可唔可以咁講啊？ 可以咁講， 係非常困難。 又未必嘅，我都係講人嘅良心嘅啫。 咁但係，唉，良心即係我又唔想話良心幾錢斤。 冇錯，我你唔可以講呢樣嘢。 大部分從政嘅人都冇乜良心嘅，講啊講。 唔係，我希望香港仲有一點良心啦。 我話俾你，良心就喺嗰啲即係小市民嗰度。如果小市民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如果得呢四個候選人咧，就胡官一定高票當選，係咪啊？但係奈何小市民冇得投票，我哋全部都冇得投票噶嘛？我哋喺度空著急喺度睇，哎呀，呢四個咁啊，有個官都好啲喎，係嘛？公正嚴明喎，我哋對佢過去嘅即係往績，佢對個社會嘅貢獻，咁啊，不如投俾呢個冇得投。 係啊， 咁我哋係咪應該要爭取一人一票選特首咧？胡官啱唔啱啊？ 按實際情況循序漸進啊原則嚟做， 即係好笑， 終於會做到嘅，循序漸進嚟做。 嗱，你今年咧71歲，即係我啊覺得你真係好有勇氣，即係我哋撇開而家個客觀環境咁惡劣，咁你都肯拋個身出嚟啊，至少咧即係對個社會咧，我覺得都係有正面意義。起碼話俾人聽，嗱，我自己要申明立場，我係反對小圈子選舉嘅，我亦都從來唔認為呢個特首選舉係一個選舉嚟嘅，呢個係我嘅立場。但即使如此，胡官咁樣即係放下身段啊，拋個身出嚟，不惜就算喺 Facebook 玩交都好啦，堂堂一個大法官、上訴庭副庭長都要落水，係嘛？即係墮入凡塵，咪去做一樣咁嘅嘢，咁都係有個抱負喺度嘅。咁啊，今日咧就非常之多謝胡官嚟我哋呢個鬱敏會客室，啊，希望啊唔好嚇親你啦，係嘛？ 好，唔好咁講，唔好咁講。 多謝你，多謝你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嗱，我訪問胡國興法官咧，其實就講緊係最早期，應該差唔多去到成20年前噶啦。咁佢做呢個選管會主席嘅時候，我做電台節目主持咧。都經常揾佢上嚟做訪問嘅，咁啊私下同佢都即係都算交情唔錯啦。咁啊今次咧就佢嚟鬱敏會客室啊做我嘅嘉賓，咁大家都言談甚歡，火花就冇乜啦。咁但係咧個節目真係幾好睇。 眨下眼，第一同埋第二集嘅鬱敏會客室請到嘅嘉賓都係男士。下一集我哋会请到梳直咗头发自称良家妇女嘅系佢，究竟系 my radio 嘅冷气冻啊，抑或系佢真系喊咗出嚟咧？